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彩，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以色列啊同埋伊朗之间嘅战争咧，就一度喺琴晚咧就系相当紧张，因为咧伊朗最高教长卡米尼咧就曾经啊恐吓，就话咧喺佢哋嘅当地时间今晚有大镬嘢，就将会令人类全世界以后啊几百年都记得。咁啊，整咗张相。就有一隻手咧，就摸住只咧係疑似核彈啊嘅物體。咁啊，呢張相咧一度咧就引起一陣嘅轟動。咁啊，中國嘅小粉紅咧就大為興奮啊，就咧覺得伊朗兄弟咧係終於咧係亮出真家伙。但係咧跟住咧成晚咧係相安無事，就證實咧至少到目前為止咧，伊朗又係拋浪頭。因為點解呢？因为如果伊朗真系拥有核弹咧，就以色列冇理由唔知道。佢喺拥有核弹之前咧，就一早咧就已经喐咗手。所以嗱，如果佢话真系喺琴晚嗰时候做核弹咧，呢个核弹一定系佢幕后支持嘅国家系偷偷地最近临时运俾佢嘅。嗱，如果系咁咧，以色列啊布置喺伊朗境内嘅莫萨德嘅特务系统咧。如果唔知咧，就好大镬嘅。话就算退一万步，佢真系有，敢唔敢用，亦都系一个问题。因为咧，俄罗斯同埋咧佢另一位兄弟国家中国咧，系一定啊，系唔够胆咧，系由伊朗咧系开启一场核战。因为咧呢个重大嘅变故咧，都唔喺俄中两国嘅预计之内。嗱，而家咧就反而目前啊。帳面嘅贏家就變咗 Donald Trump， 因為咧美國咧而家咧係躍躍欲試咧係準備參戰，因為伊朗咧就已經咧係挑明咧講到明係美國咧係話有參與，而且咧係將會咧係波及美國。咁啊，到底有雞先定有蛋先咧？嗱，而家美國啊喺海灣喺伊朗周圍咧有多個咧軍事基地，仲有喺成個中東地區咧係佈有40,000美軍。卡米尼咧所指，佢一定要对美国报复，因为一早咧系以色列对佢发射导弹攻击嘅核设施嘅时候咧，卡米尼已经认定咧系美国有份。而美国虽然咧系话我知情，但冇参与，但系咧伊朗咧啊呢个极权咧就唔相信。嗱，而家咧就已经洗湿咗个头噶啦，因为伊朗嘅核设施咧基本上咧。是8899咧，已经全摧毁。狗急跳墙，如果你唔斩手喐埋嗰个最高嘅卡米尼咧，你俾翻个喘息咧，佢翻翻嚟，佢未必喺短期内系可以重建呢个核弹或者咧系呢个咧劲嘅呢啲毁灭性嘅武器。但系咧首尾长嘅将会系美国。美国布置喺中东啊，系嗰啲军事基地啊，或者美国嘅侨民啊，出外旅行啊。系嘛？嗱，伊朗咧，佢可以咧系杀啊落一个格杀令啊，就变咗咧喺全球掀起一个什叶派为主嘅恐怖袭击啊！而如果一旦开启啊呢个针对美国公民啊或者咧系以色列犹太人嘅恐怖袭击嘅话咧，夜长梦多，亦都不能够排除逊尼派吓嗰啲阿盖达啊、伊斯兰国啊嗰啲残余嘅恐怖势力咧。可能会同伊朗咧系联手，所以咧既然系咁咧 ，Donald Trump 而家根本冇乜选择，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咧你已经咧系打咗张咧核弹嘅相出嚟，你仲已经警告咧系话当晚咧一定喐手。虽然你当晚唔喐手，但系你响咗出嚟就一定要当你系有，而且咧系会喐手。咁啊，唯有咧就以色列同埋美国咧一齐联手。就用嗰隻遁地炮，我哋上两集咧系讲过噶啦，嗰隻咧可以深入地底咧系200英尺，就会摧毁埋，剩翻嗰1至2个埋喺地层深处嘅嗰个有浓缩同埋做紧核弹嘅实验室工厂。 另外呢就一定要呢擒贼擒王，就追击埋卡美尼。正如我哋上两集呢讲过，咁样呢都未能够呢是完全解决伊朗问题。最关键呢是伊朗内部呢是要推翻呢个政权。咁而家呢就运用咗巴列维国王喺1979年逃亡美国之后，佢嘅后人就宣布呢就对呢个伊朗嘅民间呢喊话。由于而家呢新闻消息唔流通，据说呢喺伊朗国内呢系啲德克兰嗰啲城市呢已经发生民间嘅哗变。亦都呢有传言话伊朗个军队呢有好多嘅头目呢就已经转移效忠伊朗嘅国王，係咪喺海外嘅呢个废王嘅势力，即係因为呢巴列维呢就走咗去美国之后呢，虽然由美国庇护啊，之但后来喺癌症呢好早死咗。咁而家可唔可以呀是恭送返呢一位贵族嘅皇室嘅后裔返返去伊朗，成为一个呢是改革者，同埋将伊朗极端嘅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去世俗化呢，呢个下回分解。呢个呢就係化疗。之但係呢手术式呢是开刀呢就一定要搞掂晒所有嘅核弹设施同埋卡美尼嘅去向先。咁而家呢就 Donald Trump 号整以下。嗰啲记者同埋舆论猛咁问佢，你会唔会参战？因为以色列手上冇呢隻遁地炮。呢隻遁地炮呢唯有美国有，因为佢重30,000磅，一定要用轰炸机呢係载住去进入伊朗领空呢，係对准嗰啲目标呢係发射。咁样呢就以色列呢就唯有最后临门一脚呢係要靠 Donald Trump 帮忙。而家最好笑嘅呢就係喺呢个 G7 会议喺加拿大嗰度召开。欧洲各国呢係对 Donald Trump 完全臣服。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呢就公开话 ,Donald Trump 讲嘅呢係啱嘅。因为而家呢我哋面临嗰个贸易经济嗰个最大嘅威胁呢係中国。而德国新任嘅总理呢默尔兹呢就公然赞扬呢係以色列。佢话呢就以色列嘅内坦雅胡呢其实代替我哋做丑人。德国呢是全力支持以色列呢是攻击伊朗，是铲起晒佢嗰啲核设施。呢个是德国是代表欧盟嘅讲话。之但呢有啲左交嘅舆论，例如为英国嘅卫报仲喺度发表社论，婆婆妈妈暗暗沉沉，就话内坦雅胡同埋 Donald Trump 喺度玩一个呢好危险嘅游戏。而家内坦雅胡呢就已经慢慢化身成为是一个自由世界维护和平的英雄，我认为他最有资格拿诺贝尔和平奖。但你想想去年一年来英国美国那些左翼势力甚至一度将内坦雅胡列为战犯，这些这样的左交现在呢是除了卫报这些社论呢是基本上是收声，又一次证明他们那种判断力和压住呢是完全破产。内坦雅胡如果是战犯，针对加沙嗰隻呢是查所谓的残杀。咁而家呢啲左交就应该支持伊朗啊，伊朗同加沙报仇啊，系咪咁成班人静晒。可见呢 ,Donald Trump 而家系非常之得戚嘅柳有理由。而且佢亦都要啊凭此一仗系向国内交代。因为你下下就话佢呢系半途而废。系咪叫咩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咁而家呢佢就要借人头一用啦。呢、这个人头系边个呢，咪就系、是、伊朗教长卡美尼囉，系咪呀鲍生。 系咁战争继续进行緊啦。咁而家嘅争论点或者注视呢就系、是、美军会唔会参战啦。嗱对我个人嚟睇呢，美军系会参战嘅。因为睇到所有嘅军机呀、或者系物资甚至航空武舰战斗群呢移动嘅方向同埋集结嘅速度呢，美军是准备喐手。因为呢我昨日所讲啦，尼米兹号战斗群原本是越南靠港的，而家都向中东移动啦。咁另外本身嘅卡尔文森号呢亦都系喺中东部署緊。居民福特号呢亦都会喺地中海呢向以色列靠近。咁三个航母战斗群嘅出现呢，呢、这个唔会系偶然，亦都喺历史上呢是好罕见嘅。咁另外啦，我昨日提过呢就係、是、有成30多部嘅 的大型加油机已经部署在欧洲的周边的国家，亦都咧准备紧进行呢个大规模嘅空战。咁而家跟住咧，亦都有一啲航空母舰网站咧就发现咧有20多架嘅 F-22 啊猛禽嘅战斗机咧，亦都系进入咗咧欧洲嘅基地附近。嗱，咁呢啲种种嘅部署咧，系对呢个伊朗形成一个包围啊，想斩草除根。咁所以 Donald Trump 咧，虽然佢话而家系未，我未 not 会参战。嗱，佢只系 buy time 啫，佢只系准备紧，同埋咧等美国嘅军方一声令下，话俾总统听，其实佢哋已经ready to strike 嘅时候咧 ，Donald Trump 就会下令噶啦。咁所以而家嘅情况咧，就伊朗咧据闻咧，其实已经系冇选择噶啦，因为咧好似用中国大陆嘅说法咧，只能够往死里打，因为佢嗱国土虽然唔相连同以色列。只能够用弹道导弹攻击，但是我之前计个数，佢而家射咗嘅大约几百回导弹咧，个库存咧而家好乐观嘅估计，大约仲有700到800支。咁呢700到800支咧，如果以而家咁嘅射击嘅速度咧，10日8日里边咧就点都射完噶啦。射完之后咧就无以为继，对于伊朗嚟讲，咁究竟可以仲做啲咩咧？嗱，以往啊，虽然讲到伊朗啊同以色列国土不相连嘅情况之下。冇办法进行陆战，但系我哋唔好忘记咧，伊朗一直进行紧一场代理人嘅战争，即系话佢资助提供武器，同埋鼓吹真主党哈马斯啊，同埋胡塞武装啊呢啲其他嘅恐怖组织咧，去对以色列实行咧恐怖袭击，或者喺陆上咧去袭击以色列。咁其实伊朗本身佢已经发动咗战争好耐。其实以色列是忍无可忍，同埋美国都知道要除恶无尽之下咧，今次咧先至咧一齐喐手。嗱，美国的而且确咧系未正式动手，但系肯定嘅话咧，无论情报啊或者物资方面咧，美国系 back up 紧以色列嘅。嗱，因为咧点解咁多战舰向呢个波斯湾同地中海靠拢咧？因为以色列嘅防空导弹系统咧，亦都已经用得7788。佢消耗嘅战式啊、大卫投石索啊，同埋铁穹系统咧，亦都咧要面对伊朗嘅饱和攻击。下一波咧就系靠美军嘅战舰，同埋再而家空运好多嘅爱国者导弹啊，去帮以色列咧去拦截。其实约旦咧亦都系加入咗拦截嘅行列嘅。琴晚啊，伊朗嘅核恐吓咧系贻笑大方啊，因为咧所有人咧喺网络上边咧都估到啊，伊朗系唔敢用核武，或者佢根本就冇核武。最后只是射了几支呢呢啲新型的弹道导弹在网络上面呢有人影到呢支导弹破空而出的状况。咁但是呢亦都是被以色列呢的导弹系统呢拦截，同埋有部分呢坠落咗喺约旦的沙漠里面。咁即係话呢其实去到战争的第七日左右呢伊朗的导弹攻击呢已经是显得无力的了。虽然佢对于以色列的民居啊，或者部分建筑物咧造成破坏，但是在个战争的场面来讲咧，系对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咧系毫无影响。你只是杀伤佢的平民，这个是以色列本身计算里面的损失。这个数字甚至不及在上年这个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杀死和俘虏的人数。所以计起上来，以色列这场仗咧。佢嘅伤亡数字咧系 acceptable， 即系话对于以色列嚟讲咧系绝对划算嘅。所以伊朗咧今次咧别无选择噶啦。而家据闻咧，佢哋好多嘅官员已经出逃啦，或者系坐飞机走啦，匿入地堡里边啦，甚至咧我觉得咧连呢个哈梅内伊咧可能最后咧都要逃亡，因为咧美军而家就系争取紧时间，最后我相信喺48小时里边咧。美军咧系会出动噶啦。 咁 Donald Trump 咧，自己连续两日咧喺佢个 Twitter 咧，话以一个菩萨心肠嘅姿态，悲天悯人。就第一条 Twitter 咧，佢就话：嗱，我而家知道你卡美尼咧系匿喺边度，但我哋唔会喐你，至少而家唔会，系嘛？但系你伊朗必须停止攻击以色列嘅平民，同埋对美国咧系形成威胁。第二日咧，佢就简单两个字，无条件投降。呢、这个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呢个无条件投降咧，就已经系一种战争嘅语言。 這個令人諗起呢，杜魯門在1945年對日本施行兩粒原子彈的時候呢，就向日皇裕仁啊，這個最後的通牒就是無條件投降。咁但係卡美尼咧，而家嗰把口咧，死人都唔可以投降，啊，仲喺度話咧，絕不咧係妥協。之但係咧，種種嘅跡象咧，啊，另外有啲小道消息啊，側面咧就話其實咧就向美國咧私底下就話願意談判，因為咧如果佢話無條件投降咧，跟住嚟講就係咧以色列同埋美國接受佢無條件投降咧。就要 dictate， 即係英文嚟講，就要決定啊投降之後點樣處置伊朗呢一個咧邪惡政權，係擁有種種嘅權力，包括卡米尼咧係即刻咧係要向將自己啊交俾美國同埋以色列接受審訊，啊將所有嘅核設施咧係全部咧係交出嚟啊，同埋咧誒俾呢個國際原子能機構啊、美國啊、以色列啊去入去。甚至咧，系将嗰个政权同埋德克兰咧，吓呢啲政府总部啊、吓军队啊、吓嗰啲指挥权啊，全部交俾美国同埋以色列。咁你话佢喺面子上边啊，点可以啊，系话得投降咧，系嘛？跟住啊，就会咧，以色列啊唔会放过你噶，系嘛？会咧成立一个军事法庭噶，就将你啊卡米尼咧系随时当战犯咁审讯噶，因为你呢轮啊系最少到而家为止咧。是发射了40个好飞弹呢，是屠杀了最少24名以色列在台拉维夫的平民。他犹太人那条命是很贵的。这些他一计数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就会将你整个卡米尼的政权呢是付诸军事法庭审讯。那时你随时是死路一条。那当日呢，日王呢就愿意牺牲自己，就嚟到拯救全日本嘅平民，但系对于卡米尼啊呢啲咁嘅伊斯兰嘅极权咧，佢系唔会理嗰啲人民百姓死活嘅。所以咧，佢呢啲咁极端思想嘅领袖咧，你又不能够用以前历史嘅先例去判断。之但系 Donald Trump 呢两个字叫无条件投降，就已经系发火噶啦，讲咗出嚟咧系唔会收得翻嘅。如果48小时内3日之内你嗰个导弹仍然系继续军击嘅话呢，咁已经物为言之不预，我相信美国参战同埋一举啊系将你卡米尼啊系受西斯古化，即系将你当做你系1989年12月啊逃亡嘅嗰个罗马尼亚嗰个呢共党嘅领袖受西斯古。而家佢唯一嘅生机呢，就系叫普京接纳佢逃亡。然后咧坐架飞机咧就飞去莫斯科，之但系咧呢架飞机喺飞嚟德克兰嘅时候，会唔会啊又俾以色列嘅导弹啊发现咧？嗱呢啲就唔知啦。所以个形势咧系对于伊朗啊，其实系非常之不利，系嘛？咁嗱，另外咧就而家就等啊美国三艘航空母舰咧系埋位啦，卡尔文森号啦、福特号啦，同埋尼米兹号啦，吓呢啲咧埋位咧系布阵咧。是保护啊周围的数以十计的美军的基地。一旦呢是摆好个阵呢，Donald Trump 的记者问你到底会不会喐手，他说我不会告诉你听。我可能会打，可能会不打。但纽约时报有篇评论就说，如果你这个时候你不支持以色列呢，你可能向中国发放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中国如果攻击台湾的时候呢，你都会袖手旁观、哦。嗱呢啲纽约时报就阴湿啦。虽然呢佢向来都系呢反对 Donald Trump 嘅。但系呢啲呢好识得泼火啊喺周围，系咪话嗱你好喐手啦。咁事实上呢，今次 Donald Trump 针对伊朗呢，亦都不见得呢喺美国国会同埋民间有好大嘅反对嘅声音。嗰啲人呢就游行呢就话反对佢啊，做君主啊，做国王啊。之但係呢喐手打伊朗呢，就当然呢民主党有人支持，亦都有人呢反对，就叫佢谨慎。亦都有一啲呢议员话你擒贼先擒王，你杀咗呢个卡米尼就够啦。因为大家都睇到个形势，就是伊朗呢个咁嘅局势一定要到咗非变不可嘅时候。一旦呢Donald Trump 一举咧系签同埋以色列联手歼灭咗呢个咧卡米尼嘅政权咧，吓佢个中期选举啊同埋民望就大升，而且咧系对普京啊乌克兰嘅战争咧系会有所压力嘅嗰个结束系嘛？ 咁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相信已经满肚蜜圈兼以逸待劳，我认为美国出手个机会系非常之高，如果唔出手就笨啦。喺呢个时候 系啊，陶生，美国系会出手噶啦。而家咧，你三个航母战斗群咁样接近以色列同埋伊朗啊，其实目的系希望动用舰上嘅标准型导弹咧，准备拦截咧伊朗嘅攻击，咁同时间要保护美军嘅基地啦。咁啊，同埋集结咧，同埋运送嗰啲穿地弹咧，都要时间嘅，因为要使用嗰、那个G57 嘅穿地弹咧，系需要 B2 嘅轰炸机。咁啊 ，B2 嘅轰炸机咧系当然系美军噶啦。咁使用嘅时候咧，亦都需要咧去时间去部署运送呢、這个穿地弹。咁啊，有大型嘅美军运输机咧，已经分别咧就到达咧中东同埋欧洲嘅基地。咁呢个时候咧。枕戈待發，而家 Donald Trump 咧係玩緊一個叫做含糊嘅回應咧，依種咧係 Donald Trump 不嬲嘅一向嘅風格嚟嘅，即係做 trade 咧，做 deal 咧，一定係唔會俾你知道嗰個底牌，亦都唔會知道你個底價，但係心裏邊咧，其實佢已經係準備喐手噶啦，以 Donald Trump 嘅為人，所以如果有啲人覺得即係佢會記住伊朗嘅反擊咧，我覺得咧依點好可笑咯。 佢個為人咧就係、是、一旦咧係大到你係大到底，何況而家伊朗其實有兩個聲音啊！呢、這個卡美尼尼咧雖然話伊朗絕不屈服，拒絕同美國談判，但係《紐約時報》就引述伊朗官員俾料，就話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咧就表示接受同美國咧係會談，而 Donald Trump 亦都得意洋洋話，其實伊朗想派官員嚟白宮咧係揾我傾，咩官員咧就冇講，係嘛？咁一名嘅伊朗外交官啊，就话咧 ，Donald Trump 喺本月十六号提出咧系会面嘅建议。嗱，呢个系六月十六号啊，可以由中东一位特使叫魏科夫，甚至系副总统咧系范斯咧系出面，而伊朗方面就愿意接受。只不过呢个系两三日之前嘅事。如果 Donald Trump 咧见到咧伊朗已经咧系冇任何嘅胜利之机咧，佢系唔会同你谈判嘅。而事实上在几个钟头之前他亦都说他现在没有心情跟伊朗谈判。所以这些就是 the art of the deal。他将商场那里咄咄逼人那种黑人憎的作风现在用在伊朗的身上。当然如果伊朗如果接受谈判的话而不是投降，谈判的结果必然就是现在这个叫价就是以色列和美国是要你投降。投降是怎样呢？是不是交出卡美尼呢？定是饶你卡美尼一命，给卡美尼自己流亡，然后就一定要接受巴列维这个王朝在美国的后人是海船回去伊朗是接管国家，就重演1979年高美尼由法国巴黎回去伊朗那一幕，只不过呢个性质和方向完全不同。所以现在整个形势呢是对西方自由世界是有利的。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下一集再见。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们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这条桥的。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